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人类是智慧的，人类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无尽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把智慧用于造福人类。世界上很多天才的罪犯曾经制造了无数难解的奇案。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就要为大家介绍世界十大传奇案件。 这里有历史典故， 这里有神话传说， 这里是缤纷世界， 这里是奇闻天下。 我们首先来看排名第十位的丹库普劫机案。在70年代的美国，犯罪活动的中心集中在空中。1967年到1972年，美国一共发生了147起劫机案件。为此，美国安全部门不断改进防护反恐措施，决心要挫败任何犯罪图谋。然而，就在他们的严密防控之下，一位颇具绅士风度的青年却只身挑战了强大的美国联邦安全系统，成就了一件让世界为之震惊的大案。说他传奇，不但是因为他个人挑战了世界最具权威的保安部门，还因为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悬而未决的一案，让联邦调查局大大的丢了面子。话说1971年11月24日，一位自称丹库普的人登上了西北航空公司的客机。他在飞机起飞后不久，就将一张事先打印好的便条递给了空姐。空姐起先以为他想要一些饮料，并没有在意，随手把纸条塞进了制服的口袋中。但是库普随后却打开了自己的皮包，并且轻声说道：“你最好重视一些。”而皮包里的东西显然就是一枚炸弹。空姐见状，又重新掏出了那张便条，只见上面写道：“小姐，我带了一枚炸弹，坐在我身旁好吗？”而历史上排名第10的传奇案件就此拉开了序幕。为了飞机和乘客的安全，空姐遵从了他的意思，而丹库普早就写好了一系列的纸条，并不时地递给空姐一张，以表明自己的要求。库普要求为他准备20万美金和2个降落伞，作为交换他将保证机组人员的安全的条件。从劫机犯索要的金额数目来讲，在当时也是足够大的了，但是机组人员还是很快同意了他的要求，并在飞机降落在西雅图前与总部取得了联系。联邦调查局在接到航空公司的报告后，立刻采取了行动。 他们准备好了赎金，并且把所有的钞票都复印了下来，这样他们就掌握了这20万赎金当中每张钱的编号。一旦犯罪分子花这些钱，那么联邦调查局就能立刻地抓到他们。但是接下来的情形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当赎金和降落伞被送上飞机后，丹库普放走了所有的乘客和大部分的乘务人员，只扣留了驾驶舱里的3名机组人员和1名空姐。当机组的另外2名空姐下飞机时，库普还给了他们2000元小费。他们俩虽然都拒绝了，但是人们还是佩服他的从容和镇静。对库普的这种行为，联邦特工们大为困惑不解。而就在他们狐疑之时，库普却带着扣留下来的机组人员再次起飞了。他把机组人员牢固而又安全地锁在了驾驶舱内后，就进行了他早就计划好了的下一步令人难以置信的举动。在波音727的机舱后面，有一部可以放下的舷梯。在飞机再次起飞后的某个时刻，库普自己设法把它放下，随后他从3000多米的高空跳下，打开降落伞，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飘入了脚下广袤的原野，没有留下一丝痕迹。这次空降的结果没有人知道，人们只知道他失踪了。联邦调查局用尽了所有的方法追查库普的踪迹，但是始终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这让调查此案的联邦特工们大为挠头。他是个聪明的家伙，这就是联邦调查局调查的最终结论。虽然在以后的岁月中，人们仍然没有放弃哪怕一丝的希望，特别是2001年，一名逃亡了30年的劫机犯的被捕，更大大增强了他们的信心。但是库普的案件却仍然没有什么起色。关于库普是何许人也，那些赎金怎么样了等等，在美国也有很多离奇的传说。特别是被联邦调查局登记在册的这20万赎金中，没有一张进入过流通领域，更引得人们是议论纷纷。但是人们议论最多的还是库普本人的下落。有人说他隐居在南美洲的某个城市，也有人猜测他带着钱生活在某个美丽的热带岛屿上，但是大多数人都倾向于一种观点，即他已经在那次跳伞当中丧生，葬身在某个人迹罕至的旷野之中。值得一提的是，现在所有的波音727飞机都装上了一种叫做库普开关的装置，用来防止有人在飞行时打开舱门。从库普惊人的一跳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或者他的尸体或者他的降落伞始终无影无踪。警方最后也只是在华盛顿的哥伦比亚河附近发现了那笔赎金中的5880美元。这使人们再次相信库普还活着，他就生活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回味着他年轻时候的传奇经历。这就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件悬而未决的劫机案。 人类是智慧的，人类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无尽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把智慧用于造福人类。许多天才的罪犯制造了无数难解的奇案。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十大传奇案件。 说过了排名第10的案件，我们再来说一说世界十大传奇案件中排名第9位的美国花旗银行网络盗窃案。早在飞机发明前，粗野的美国西部劫匪们就已经策马冲进了城里的银行。在更为文明的20世纪90年代，金融电子化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的一个潮流，其发展趋势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随着科技的发展，利用计算机进攻金融网络和计算机系统的犯罪是越来越多，银行损失也越来越大，其发展之快同样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以计算机为犯罪工具的黑客们打破了地域的局限，可以在世界各地实施犯罪。有了这样的条件，1994年网上银行抢劫犯弗拉德米尔·列维走进了圣彼得堡地铁站，准备乘车回家，开始进行他在传奇案件中排名第九位的犯罪活动。1994年计算机专家弗拉德米尔·列维在圣彼得堡只通过一台286计算机就从美国花旗银行窃走了数百万美元的巨款，他就待在俄罗斯，甚至没有离开过他的桌子。列维把自己的终端机接在了花旗银行的计算机上，并成功地进入了银行顾客的账户，他把别人的资金转移到了他设立的账户中。列维虽然可以利用个人电脑在网上成功转账，但是他要想提取那些现金，就必须得有人走进银行去取款。结果警方守在取款机边，在取款人提款时将他们抓获，然后顺藤摸瓜找出了列维。这些案件让人们大开眼界，人们首次意识到这种盗窃方式潜在的威胁。当罪犯登上互联网后，地理位置也就无关紧要了。由于网络安全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很好的和完全的解决，利用互联网犯罪的案例在逐年增多，网络盗窃的作案方法和作案工具有数十种之多，其中包括释放计算机病毒使计算机系统瘫痪，通过可以发现网站软件程序薄弱之处的扫描器，窃取密码的嗅探器，破译关键密码，窃取核心技术或信息，通过破译密码修改计算机系统内的账户数据，制造混乱以达到窃取资金的目的等等。比尔盖茨就曾经预言说，传统商业银行是要在21世纪灭绝的一群恐龙，他甚至说银行业是必须的，而银行是不必要的。现在看来，网上银行的安全隐患仍未消除，盖茨的预言未免过于乐观了。 人类是智慧的，人类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无尽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把智慧用于造福人类。许多天才的罪犯制造了无数难解的奇案。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十大传奇案件。 说完了排名第九的美国花旗银行网络盗窃案，咱们再来看下一个传奇案件，纽约皮埃尔酒店抢劫案。排名第八的这起超级抢劫案也发生在美国纽约，但是罪犯并没有使用信息高速公路，而是直接开车冲进了第五大道。20世纪70年代，纽约接连出现了多起十分猖狂的珠宝盗窃案，珠宝大盗山姆·尼洛和波比·考姆福特成为了纽约警察局和当地政客的心腹大患。对犯罪分子们来说，随着银行防护系统的日益完备，抢劫银行已经成为了一种高风险低回报的赌注，而盗窃保管箱里的珠宝只要精心准备，风险确实要相对小得多。1972年1月2日，考姆福特和尼洛这对精悍的搭档开始了他们抢劫生涯中最大的一次行动，他们的目标是纽约皮埃尔酒店。他们将皮埃尔酒店作为首选目标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该酒店为顾客提供永久保管箱的服务。考姆福特和尼洛花了很长的时间来熟悉酒店的各项事宜，所以对他的安排了如指掌。在长期的观察中，他们发现了实施计划的关键，装扮成有钱人。1月2日凌晨，考姆福特和尼洛衣冠楚楚地开着一辆高级豪华轿车停在了酒店的正门处，门童朝着两个阔佬躬身欢迎他们光临。而进了酒店后，这两个家伙亮出了手枪， 就成为了最不受欢迎的客人。他们挥舞着手枪，给所有工作人员上了手铐。由于事先做了周密的调查，他们很清楚哪里会有什么样的工作人员以及当班的人士。皮埃尔酒店的保安负责人约翰普·凯尼事后说，我做了20年的保安，这些人给我的印象就是他们太厉害了，因为他们一开始就带了14副手铐，而当时正好是14个人当班，当时在场的还有3位客人，这是个意外。但考姆福特和尼洛并没有慌乱，他们随即应变，把客人也都捆了起来，并且封上了他们的嘴。控制了酒店之后，强盗们将这里的保管箱洗劫一空，他们把现场搞得一塌糊涂，抢走了价值1000万美元的现金和珠宝，然后钻进了豪华轿车，逃得无影无踪。这起案件的失窃款项达1000万美元，可谓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桩酒店失窃案。警方曾经在底特律追回了价值75万美元的珠宝，但是其他的首饰就杳无音讯。后来警方意外地发现考姆福特的记账单，从而顺藤摸瓜，最终才将两人捉拿归案。 这里有历史典故， 这里有神话传说， 这里是缤纷世界， 这里是奇闻天下。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让我来继续为您讲述世界十大传奇案件。接下来咱们来看一看排名第7位的美国运钞车抢劫案。在美国，抢劫运钞车的历史和运钞公司使用运钞车的历史一样悠久。为了保护钱款，运钞车上必须有2名司机，但是如果其中一位有了非分之想，那会是什么情况呢？对于押款员们来说，每年都是个黑色的年份。连续发生的袭击运钞车的恶性事件，给押款员的人身安全造成很大的伤害。然而1997年的案件说明，押款员的危险不但来自于运钞车外面的盗匪，甚至也来自于车内的同伴。菲内普·约翰逊是每个小时能挣7美元的运钞车司机，在1997年3月29日，他终于难以抵御那极具诱惑的机会。这天，约翰逊发现运钞车上装了1800万美元，一笔足以令任何人怦然心动的巨款，于是他铤而走险了。他拔出了手枪，把同事们锁在车内，劫持了运钞车，然后直奔自己的住所，将一个同事铐在了他家中，把另外一个绑在了去北卡罗来纳途中的一棵树上。约翰逊来到山间搜寻着，为这笔历史上单人抢劫数目最大的钱款找一个藏身之处。看起来抢劫巨款是约翰逊的即兴之作，即使事先有所安排的话，也是很不周密的。他最后把运钞车开到了北卡莱罗纳州的一个仓库，花了一个晚上搬迁，却并没有发现头顶上面还有一架监视器在工作。当他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录下来了之后，约翰逊很聪明地取走了监视器内的录像带，然而他却很不聪明地把它随手藏在了仓库里。约翰逊只随身带了10万美元逃往墨西哥，而调查人员很快找到了他的同事和隐藏的赃物，但是却没有找到他。时间过了5个月之后，为了取汇款单，约翰逊傻乎乎地自投罗网了。警方估计，可能在墨西哥，约翰逊用来过日子的钱花光了，他试图回来取钱，通过边境时，用的是和上次作案逃走时一样的化名。而警方早就将这个化名通知了所有方面，当然也包括边防检查人员。边检人员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化名，并马上通知了相关部门。约翰逊被押回佛罗里达州受审，他认罪之后被判处长达24年的有期徒刑。据说 绑架人质是判他动刑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抢劫巨款也是因素之一。约翰逊对此的说法是，他只是不该公开抨击他的老板，那些家伙给他那么低的工资，而他们却大发横财。 人类是智慧的，人类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无尽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把智慧用于造福人类。许多天才的罪犯制造了无数难解的奇案。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世界十大传奇案件。 好了，下面咱们继续来看一看排名第六位的英国列车抢劫案。1963年8月8日，布鲁斯·瑞诺德斯和其他12名男子抢劫了一列皇家邮政列车，他们当时还不知道他们将因此成为那个时代的传奇人物。1963年，在英国这个最早拥有火车劫匪的国家里，发生了一桩史无前例的火车抢劫案。13名劫匪抢劫一列皇家邮政火车，上面还装着200万英镑。事情发生在8月银行假期以后，列车从格拉斯哥开往伦敦。瑞诺德斯事先得知了这趟列车上有巨款，于是他纠集了一些人准备劫车。这些人当中有水果店老板、美发师以及古董商等，一共12名。在瑞诺德斯招募的成员中，有一个人很关键，因为这个人懂铁路信号。劫匪们埋伏在铁道两旁，列车开过来时，那个懂行的同伙打起了红色停车信号，皇家列车只好在预先没有计划的地方临时停了下来。副驾驶员走下来，想看看被迫停车的原因。就在这个时候，这几名劫匪一拥而上，将他打翻在地，并且扔到了陆地下，接着就闯上了列车。驾驶员做了反抗，但他的头部也被劫匪用铁条打伤，血流如注。劫匪们把前面两节装钱的车厢和火车拖开，并迫使受伤的司机将列车开出了数英里。这时列车上有70名银行职员，全是负责安全的，但是都被劫匪们制服了。最后劫匪们一共抢走了200多万英镑，这是迄今为止火车抢劫案中丢失款项最大的一次。劫匪们把距离作案现场仅20英里的莱斯莱德农场作为他们的藏身之处，到了那儿以后，他们就开始点钱。据说他们还用纸币点烟，用真钱玩抢手棋。他们栽在那儿，盼着警方把网撒得越远越好。但是正相反，警方集中全力搜查了案发现场的周边地区。当劫匪们得知放风的人已经落入了法网时，他们不得不仓皇地逃往别处。由于出逃得太仓促，劫匪们在抢手棋盘上、玻璃杯子上、瓶子上留下了自己的指纹，在各处留下了许多线索。这些都成为了抓捕和指证他们的重要证据。于是他们是一个接着一个，这些臭名昭著的劫匪最终全都落入了法网。英国最高法院判处了瑞诺德斯35年徒刑，这也是有史以来英国对列车劫匪最重的一次量刑。但是入狱仅仅15个月后，神通广大的瑞诺德斯居然藏在一辆家具车中成功逃脱，其后他便和妻子以及儿子踏上了逃亡之路。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捕，这位火车大盗首先是不惜花大价钱在法国做了整容手术。1965年12月，他又单身飞往悉尼，与妻儿会合之后转至墨尔本。但是3年之后，英国媒体查到了诺瑞德斯的行踪，大盗只好再度踏上了流亡之路，潜逃至里约热内卢。屡屡逃脱法律制裁的火车大盗最终是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1998年后，他2度中风，几成废人。万般无奈之下，完全失去生活来源的瑞诺德斯只能回家。